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我们为什么要去旅行？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吃这个？为什么要玩那个？好像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为什么。欢迎各位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不要有那么多的 why， 直接出发。 为什么天气太炎热你还能睡？为什么空气太脏了你也没所谓？为什么你的思想哦已经在退位？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真少了，虚假多了，为什么付出少了，自私多了？ Oh no， 为什么信任少了，欺诈却多了？为什么拥抱少了，伤害多了？哦哦哦哦 有那么多的为什么，这首歌就叫做 WHY Why。 演唱者黄淑慧呢，其实早期的时候是一个还挺有名气的歌手，她的很多歌曲呢是深受大家欢迎的。不过出完专辑之后，她发现乐坛并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于是她干脆一走了之，非常有勇气的离开了乐坛，然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重新回到了家乡当中去做一个村妇。注意村妇哦，她真的是有去每天的种田呀，然后享受 生活当中的种种的最基本的那些乐趣。后来呢，他也是种完田之后觉得还是想要唱歌，然后来到了酒吧当中，每一天在酒吧里唱着自己喜欢的歌，唱着自己创作的歌曲。但是好在他后来还是选择了回归。我们刚刚听到这首 WHY 也是他近些年来的最新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如果你曾经有忽略的过，不妨重新的去听一下黄淑慧。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会去往哪里呢？首先我们非常度娘一样的去解锁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科尔多瓦，你是否了解呢？不了解的朋友，让我们来一起快速的了解一下科尔多瓦。科尔多瓦呢是西班牙南部的城市，科尔多瓦省首府，也是一个拥有着无数文化遗产和古迹的城市，有70座的图书馆，大约900所的公共浴室，以及欧洲的第一盏路灯。有朋友开始说了，等等等等等等，为什么上来要解锁这样的一个城市，然后说了度娘一样的一个介绍？因为每到五月份的时候，科尔多瓦都会穿上属于他自己的美丽盛装，然后有一个盛大的节日。五一的时候我们在过劳动节，可能有些朋友出去玩，而在科尔多瓦这里有一个更加特别的节日，叫做庭院节。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科尔多瓦的庭院节到底是怎样的气氛。 I know you moved on to someone new. Hope life is beautiful. You were the light for me to find my truth. I just wanna say thank you. Leaving to find my soul. Told her I had to go. And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our hearts get broke. Too young to feel this old. Watching us both turn cold. Oh, I know it ain't pretty.When two hearts get broke. Yeah,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two hearts get broke. I hope someday we'll sit down together and laugh with each other about these days. All our troubles we'll lay to rest and we'll wish we could come back to these days. No.To show for it now. And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the fire burns out. Calling me when I'm drunk, remind me of what I've done. And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you're trying to move on.英国电子乐团 Rudimental 和 Jess Glynn 合作的一首 Lil's Days，

爱情的事情总是特别的复杂，一开始到中间的经过到结尾，好像跟自己想象当中的似乎总是会有些许的出入。所以在这首 Endgame 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在感情当中他种种的纠结，以及到最后他醒悟过来之后，然后发现自己在情感关系当中容易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刚才这首歌曲当中反复的唱到 Be Reputation 非常点题，来自于 Taylor Swift 第六张录音室专辑 Reputation 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 Taylor Swift 和 Ed Sheeran 以及 Future 合作演唱的一首歌曲，当然词曲方面呢也是他们三个人有参与到制作当中去的。这首歌曲呢曾经也是在美国公告牌榜单最高的时候是排名第18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感受到的是庭院节。在庭院节当中呢能够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当然喜欢庭院，喜欢去装点，喜欢去改变生活的朋友来到这里，你会更加的热爱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点，好像自己身体当中那个更加热爱生活的隐形的翅膀此刻在不断的伸张开来。同样的隐形翅膀，不同的感受，看吧。 每一次都在徘徊不等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满山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地上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的开花，记住的年轻人心的善良，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过远方，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的开放，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过远方，隐形的翅膀让梦恒久比天长，留一个愿望让自己生 以前提到腾格尔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蓝蓝的天空，就那种感觉哈。后来参加完一个比赛之后，让大家对于腾格尔这三个字有的完全不一样的认识。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一版隐形的翅膀，有的人觉得实在是太疯狂，有人觉得是太颠覆，有的人觉得是耳膜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但是 anyway 那首歌曲的演唱版本就是来自于腾格尔。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可能妈妈们或者说喜欢做庭院这样装饰的朋友们会非常的开心。以前你会说他怎么会那么龟毛，那么在乎那么多的生活的细节，庭院当中的种种的事情。听完这期节目，他可以说嘿，很流行哦。 外面不热不冷，开始的作文，我要打开流行之门，存在感假意什么鬼的雨中蠢蠢，不分他他是玻璃自由评论，我耳光的迷恋与的心怪，以为一代又一轮好事分拆，只是你和我已经约好几分，当滴滴当当滴滴当当。Baby and the boss。毒药前程别先抱着吸枕，手机都去玩，外面跟着了这后跟，同步更新不要随便思考评论，不分坍塌这椅子怎么用神，恋爱谈个价钱钻钻钻，连喜欢的爆款染染染，世界末日前高举双手狂欢点赞。 for free. You ain't got the game to step to me. 你连 kiss the ring on 1, 2, 3. Cause now you're in the presence of a queen. Baby, I'm the boss. Yeah, baby, I'm the boss. You can push it. 想象一下你在庭院装饰的时候，有任何人对你指指点点，你就可以用这首歌曲当中的一句歌词跟他说 Cause I'm the boss。 流行这首歌曲呢，之前我们也和大家说过，这首歌曲的写法呢不是李宇春擅长的写法，他当时为了录这首歌曲，最开始的时候写了7-8版的歌词啊。为什么不擅长呢？因为这首歌曲当中呢有很多的网络词语，而这些呢是李宇春个人并不是很欣赏的文学创作手法。一向比较正向严肃或者沉重一点的写法，让他想要去做一些改变和尝试，甚至到录音的时候呢，他也是丢给了制作人3个版本的歌词，不知道该录哪一个，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也就是春春李宇春写的第一个版本的歌词。另外呢，这首歌曲的 MV 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真的就像这个歌名一样很流行。好，刚才说到这个庭院节，然后有朋友说，嗨，如果真的有庭院的话，我也愿意每天去装饰，把这庭院整得很漂亮，重点是没有啊。不过真的，如果给你一个庭院的话，你是否愿意花时间花精力，然后好好的去把这个庭院给布置好，每一天都看到新的画面， 灿烂辉煌的，这是你习惯的，所以永远不要奢望得到另一种结果。花是盛开的，永远迷人的，这是你想要的，所以永远不要期待看到另一片景色。今天是你的，明天是谁的，我只想要新的，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现在。

展览展出苏百钧多年来的代表性创作，以及扇面、白描和长卷，共计120多幅精品佳作。希腊摄影师拍北京图片展近日在希腊著名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市的美术馆开幕。此次图片展主办方从两位摄影师拍北京的作品中精选出了100多幅作品在希腊展出，将持续到5月6号。山水美术馆日前宣布，将于5月28号迎来年度大展——达芬奇与鲁班2018山水美术馆艺术科学国际大展。该展览将利用高科技手段，全息立体地呈现100多件作品，其中达芬奇真迹《美丽的公主》也将首次亮相中国。这次展览集结了东西方2500年来艺术、建筑、手工艺等各个领域的发明创造，把达芬奇102件手稿、50件装置作品以及鲁班及后世艺术与科技创造成果精粹划分成了9个不同的主题展区，以当下多媒体数字科学技术、全息影像等手段，全方位地展现了人类智慧和文明震撼人心的伟大成就。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是不是想要暂停休息一下，给自己一点点 break 的时间，好好的冲冲氧。如果你想要 come on 一起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好好的在旅行过程当中去放松自己，去不断的冲氧充实自己。我是泽华。 大雨喷洒，冷冷的水打着我脸颊，门口有伞，我也懒得 走，不露梦的耳朵，都要昂起头。 去年11月份在歌迷的翘首期盼之下呢，孙燕姿带来了自己的 No. 13号作品《跳舞的梵谷》。这张专辑当中呢，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充氧期》。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在孙燕姿在有一次开车的路途当中收到的 demo， 她一听到这个 demo 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喜欢，于是当时就决定收录进来，并且呢，自己要亲自担任这首歌曲的制作人。而歌词方面呢，更是充满了朝气啊！燕姿也是想要提醒所有的粉丝、所有的听众，要跳脱现有模式的限制，真正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充氧期，去好好的感受、享受当下。比如说，来到了科尔多瓦的庭院节，在这里呢，你也可以好好的享受每一个当下。每年5月1号左右的这个时候呢，当地人呢都会将庭院去精心的布置。如果各位有到科尔多瓦，你看到有个庭院门口挂着有 Patio 这样的字样，其实 Patio 呢就是宅院两个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大摇大摆的走进去，好好的去观察、去拍照。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可以跟主人去唠唠嗑，你的西语英语够好的话。不过走的时候不要忘记在盘子当中留下一些小费作为捐赠。看着庭院的一切，你甚至会突然间的忘记这一瞬间你到底是在家里，还是在一个人工培育出来的一个花园当中，还是一个自然景观当中去，一瞬间忘乎所以。 在你的生命里总有一瞬间，那么无能为力的一瞬间，温暖的光线，明亮的房间，永远不能忘记的一瞬间。火泥般绚烂，烟消云散了，在这一瞬间，誓言已枯萎，爱褪去颜色，世界静止了，在这一瞬间。 一瞬间可以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一瞬间也可以让自己的心情产生很大的变化。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呢，来自于不皮树乐队。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话，记得关注974 Live Show 节目，之后会来做客哟。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跟随袁娅维放松自己。 That we wrote before they wanna rock and roll. You will see. So, oh, oh, from romance we run. Oh, oh, oh, through darkness we run. Don't give up what you're looking for. So find a new and funny, easy way to go. Oh, demanding is you and your faith. So run the right here and you'll be okay. 你想到那部电影《羞羞的铁拳》？这里是带上音乐。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每一天好像我们都在经历着一些故事，但是你去细问每个人，哎，你身上都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好像真得想一想。甚至有些人会说 Sorry, 我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听起来好像有些伤感，但是不用担心，没有故事也是故事。 多没方向的人，在没有温度的街上，有目的地没有目的的走，有很多没自己的人，藏在很多别人的身旁，仿佛一起寂寞不算寂寞。 跳与心跳之间投身， 陈宁儿作词并演唱的《没故事的人》。今天我们去到了科尔多瓦去感受庭院节。在庭院开放日期间呢，很多院子当中各位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 Flamenco 表演，如果各位足够幸运的话，甚至还可以品尝到丰富的美食和蒙地亚魔力莱葡萄酒。在众多庭院当中，最漂亮最受欢迎的庭院还会得到大奖。喝着美酒，看着眼前的美景，你会觉得一切的故事发生得如此细腻。故事细腻来自于 JJ 林俊杰。 灯火光影街道人群，谁被谁吸引，状态风铃，我在咖啡厅为你弹琴， 车主街灯，车主机关，车主的城市让你坐山车， 这种 浪漫你我走在街上。 Girl, we were once a romantic mystery. Oh, your touch 向日葵的秘密，相爱原来是种默契，故事细腻 romantic mystery 神秘，抽象是一种情绪，有话鲜艳了所有回忆，在弯曲流速在摇曳，我们相恋的结局美丽，如果可以爱上雨季，痛快想你，